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五集。边南心里不爽，对茶又没法抗议，斜眼瞅着秋意眼角的伤口。 哟，包拯的月牙移民了。 你咋管这么多呢？再来个松茸炖汤怎么样？ 不爱喝汤。 请问松茸不做汤还能怎么吃 啊？可以油煎，味道不错。 那油煎松茸吧。 边南偏过头看着窗外，一直到老爸点完菜秋意转身走开的时候，他才转回头琢磨着，这时要拎张椅子抡过去，绝对能把这小子砸趴下，再上去踹两脚。 你手怎么了？ 训练摔的。 训练累吗？这学期还没跟你们蒋教练联系过，你没惹什么事儿吧？ 老蒋又不是我哥们儿，我要真惹什么事儿了，他能不给你打电话？ 老蒋会隔三差五给老爸打电话，但偶尔晚上翻个墙这种事，对于体校学生来说，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。奸商又没证据是打架造成的。老爸看着他叹了口气，似乎有些找不到话题了。边南也沉默着，他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自在。跟老爸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里，他们都是这种状态。没过两分钟，秋意把罗汉果茶拿上来了。边南拿过壶给老爸倒上了一杯。秋意转身走开的时候，边南回过头盯着他的背影，一直到秋意走出去老远了，他才一扬手叫了一声 服务员。 先生有什么事？ 给我杯白开水。 好，稍等。 秋意转身走了，边南继续跟老爸沉默地面对面，手指在空杯子上轻轻敲着。没多大一会儿，秋意就拿托盘端过来了一杯白开水，放在了边南面前。 您的白开水。 开水啊？ 开水，白的开水。 我要凉白开。 啊，没有，现在天冷，都是热开水。 那矿泉水总有吧？ 有，稍等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 老爸有些不能理解，虽然边南脾气不好，但他怕麻烦，从来不会这么没事找事的刁难人。再说他也从来没有吃饭的时候喝凉白开的习惯。 没什么，就是想喝凉白开。 那个服务员你是不是认识？他是你同学？ 我不认识他，体校可没有小白脸专业。 老爸还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，最后只是叹了一口气。秋意拿来了一瓶矿泉水给边南倒上了一杯。 先生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？ 催一下菜，饿死了。 好。 秋意应了一声走开了，不过没走远，看样子他负责的是这几个卡座，就站在离得不远的地方。不能动手，边南唯一解气的方式就是溜他。菜上完了之后，边南一会儿要加水，一会儿要纸巾，一会儿让换个盘子，但秋意始终带着微笑，有求必应，连声音都没提高过，这让边南相当憋气。他就等着秋意扛不住了，哪怕是有一点不耐烦，他就可以顺着发火了。结果秋意从头到尾都没给他一丝机会。第四次他抬手准备要纸巾的时候，老爸终于忍不住了，放下筷子。 你还能不能让我安生吃顿饭了？ 你吃你的。哎，服务员。 先生您好，有什么需要？ 那换人了呀。 你有什么需要吗？ 换人了就算了，没了。 好的。 边南闷着声音，换人了就算了，他不想留小姑娘。服务员小姑娘走开之后，边南突然有些泄气，觉得自己这一通折腾是不是太幼稚，特别还是当着老爸的面，饭也没吃舒服。老爸看着他，给他盛了碗汤。 消停了，来尝尝这个杂菌汤，挺鲜的。 哦， 这学期有比赛吗？ 有，市里的四月有个排名赛，不过跟我没什么关系。 这什么话，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？ 你不是说送我去体校就是 混日子。这话老爸以前老说，不过这些年边南比赛成绩都还不错，老爸大概是开始希望他能打出点样子来，混日子这话就没再提。 我尽力吧，看老蒋安排。 俩人在半沉默半没话找话的愉快氛围里吃完了这顿饭。老爸结账的时候，边南回头看了看，店里客人比之前多了几桌，服务员来回走动着，但没看到秋意。 跑啊，战斗还没有拉开序幕就结束了，没劲。 出了饭店，老爸去停车场拿车，边南懒得走，就站在路边等着。他正拿了手机给万飞发短信，说自己一会儿过去。有人从对面走了进来，边南闻到了很淡的烟草味，抬头看了一眼，正好迎上了对方的目光。边南挑了挑眉，居然是秋意。跟之前彬彬有礼的微笑服务不同，秋意跟他这一眼对视，眼神很冷，脸上也没有表情。边南压着把手机往他脸上砸过去的冲动。秋意个头跟他差不多，身板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孱弱，他这么轻易动手未必能占上风。 哟呵，逃难回来了。 怎么想我了？ 我靠你大爷。 他骂了一句，左手拿着手机想也没想，反手对着秋意的脸抡了过去。秋意偏过头抬手挡了一下，边南的手砸在秋意手腕上一阵生疼，估计秋意手上带着东西。这点疼痛简直是火上浇油，他顾不上右肩还有伤，伸手一把抓住了秋意的手，往自己身侧狠狠拽了一下，右膝盖顺着劲儿往秋意肋下猛地一撞。这一下结结实实撞在了秋意身上，但没等他再来第二下，秋意已经借着惯性在他右肋下砸了一拳。这一拳砸的不比边南那一膝盖轻，边南一口气差点没倒上来，正想咬牙照着秋意脸上来一胳膊肘的时候，身后有车灯照了过来，几声急促的喇叭声响起。 边南，干嘛呢这是？ 你最好别让老子再看到你。 一样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拿个车的两分钟都能跟人打起来，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？还想干嘛？ 捡手机。 你待着，我去捡。在哪儿呢？ 树那儿呢。 关于为什么打架，无论老爸怎么问，边南都不再出声。问了几遍都没得到答案，老爸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费劲，发动了车子。 回学校吗？ 去万飞家。 边南把脑门顶在车窗上往外看着。老爸应了一声，一路沉默着把车开到了万飞家楼下。边南打开车门下车的时候，老爸指了指后座。 这是给你带的换洗衣服。 哦 哦，钱我明天给你转吧。 不着急， 还有呢，我就随便那么一说。 燕南拿出手机拨了万飞的号码，响了两声之后被挂断了。接着万飞的脑袋从楼上某扇窗里探了出来。 我下去给你开门。 万飞家这栋楼楼下大门的锁坏了，也没人管，回回都得打电话，然后等着人下来开门再上去。 我等他下来，爸你回去吧。 别难，你这一句话不合适就要动手的脾气实在是…… 知道了知道了。 你知道了个屁。 老爸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关上车窗，把车掉了个头开走了。一进万飞家，边南就闻到了一阵烙饼的香味。 烙饼呢？ 啊，我妈听说你来了就去烙了。 大晚上的多不好意思啊。大姨，我吃过了，别忙活了。 嗨，顺手一挥就烙出来了，不费事儿。这几天万飞他爸出差，我做的都没人吃，好不容易来个吃饭的，你也甭客气了。这饭都蹭多少回了，我还不知道你的食量吗？ 边南也没再推辞，他回回上万飞家都没少吃，加上今天碰上秋叶，饭没吃痛快，还动了手，这会儿莫名其妙的胃口大开。万飞妈妈烙了几张饼，他全给吃了，胡乱洗了个脸就进了万飞屋里，躺床上摸着肚子喝牛奶。万飞进了屋，把门关上了。 哎，跟你爸此次会晤愉快吗？ 哈，哪次会晤都差不多一个德行。 边南笑笑，又皱着眉把自己衣服掀开来看了一眼，咬牙骂了一句： 我靠，妈呀，这玩意儿还在传染呢，过给你了？ 你那智商有空的时候也拿出来晒晒行吗？都长金针菇了。知道今儿吃饭我碰上谁了吗？ 秋意， 你是不是吃省长快乐了？ 我靠，真碰上秋意了。哎，说说说说怎么回事。 万飞有些兴奋，蹦上床盘腿坐在他对面。边南皱皱眉，捂着泪条慢慢地喝了两口牛奶。 今天我爸带我去吃菌子，他搁那打工呢。服务员， 动手了？ 也没怎么动，我爸在呢。 哎，你刚才说他打工？ 嗯， 他这是体验生活呀还是赚钱呢？能好好喝吗？我最受不了这动静了啊。 啊，不管他是为什么，反正我跟他算是没完了，以后见一次打一次。 打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